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无论你此时正在带娃哄睡，整理家务，洗碗刷筷，我们不能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 但我们能解放你的耳朵和心灵。你好，辣妈。 好，辣妈。 每个女人的晚上，都应该有一小时属于自己。 北京时间20:01，欢迎光临，你好辣妈，我是钱纯，在我对面的是好久不见，其实也没有很久，但是大概有那么一个月，没有见到，但是甚是想念的狼叔， 谢谢， 欢迎狼叔， 大家好，我是狼叔， 狼叔为什么今天又来做客呢？其实因为我觉得，今天是小寒节气， 对， 过了这个节气，天也越来越冷，其实冬至以后就会越来越冷，然后可能很快就会迎来降雪，然后北方的孩子可能又到了一个玩雪的一个很好的时节， 对， 但是这么冷的天，可能我们想到出去玩就是什么打雪人呐、堆雪仗啊、其实不只有这些好玩的， 对对对， 我看到狼叔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好像起码有10个好玩的。 我给大家呈现了10个，实际上 不止 啊，不止。那我 更加不止， 我是这个东北林区长大的，所以实际上这种东西游戏啊，或者很多啊，对。 所以今天就给我们来讲一讲，如果下雪天儿，我们还能去哪儿玩什么？ 好啊， 不要只会堆雪人打雪仗哈。 对对， 解放解放我们的思路。然后我们的听友也可以到我们的听天FM聊天室来共同参加我们的话题哈。我们的话题就是冬天你会带孩子去玩什么冰雪游戏？你能想到哪些？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好， 所以狼叔，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雪天。堆雪人打雪仗之外，还有哪些冰雪游戏？ 哦，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习惯于去做一些常规的，那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堆雪人，可能你玩了很多次了，然后你滑雪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对吧？然后你去到找一块冰去去滑呀，或者怎样，这个都比较常规的。我希望能提供一些方式，是能够亲子所共同去做的这样的一些。游戏类的东西， 所以这些游戏其实爸爸带着孩子可以一起玩， 爸爸也好，妈妈也好， 妈妈也好， 就是它是一个亲子的一个共同参与的活动，这样它的好处是不只是一个让孩子去玩的一个作用，那么它可以帮助孩子实际上在有一些地方去锻炼他的能力，同时也可以融洽亲子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我认为从教育的角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那么比如说我们从单人的可以这样的一个去玩的一些东西来讲，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是当时我发完了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项，就是叫吹冰泡泡啊。 吹冰泡泡， 对，那就我们大家都玩过这个吹这个。 我没有 啊，这您带孩子没玩过吗？这个 我自己都没玩过 啊。是吗？ 什么叫吹冰泡泡？ 这个、就我们吹那种气泡，大家都很知道了，知道怎么做哈。拿的那个肥皂水，拿一个管一吹，很多气泡就出来了，是吧？ 是， 小孩子很有意思。 现在还有那种什么玩具，一下可以吹好多， 对对 对, 对， 几十个那种。 对，但是吹冰泡泡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吹过啊，因为这个它对气候的条件有一点要求哈，就稍微冷一些，室外的温度要长期保持在-1度，零下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当然在北京是可以实现的哈，那需要我们比较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吹泡的时候，当你把它吹到一个物体上的时候，它会随着气温的变化，它慢慢它就变成了一个冰啊，一层冰啊，一个圆形的泡泡，但是它是冰啊，是冰，而且它很快，实际上很容易就坍塌了。风一吹啊，可能就坍塌了。但是在那个瞬间，它会留下可能很美好的那么一瞬， 想象不到。 你拿相机如果去拍，拿手机去拍的话， 是非常啊一个华丽的场景， 嗯 啊，因为冰上是有很多的冰纹啊，这样的一些漂亮的冰，就是像冰花啊、冰晶体啊、这样的一些花纹啊。然后如果你能够再去添加一些色素也好啊，然后这个糖醇也好往里，它就会产生更多的变化的一些色彩和图案。 可是它是冰块，它是固体，是不是？ 对，它是从那个液体变成固体的， 它不会一戳即破，但是它还是脆弱的。 戳是肯定能破的，因为它是薄薄的一层液体， 特别薄那种。 对对，但是你吹完了之后，它就固定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像一个冰盖成的一个泡泡，一个是这样的。 这个确实很想尝试一下。 对对对，尤其它是在你可能肉眼去观察，你要离很近会能看到它那个，但是如果你用手机用去拍照的方式去观察它，就是那种效果是非常的绚烂的。 哎，这边我们就有听友就想改名，就想到说，我想到了漠河玩那个洋洒沸水拍照， 这个叫泼水成冰。 哎，对， 这几乎就是每个就是到我们那边北方，我们黑龙江啊那边去玩的人，很多都要体验这一项。啊，一般是在早上和晚上，因为那时候温度特别低， 温度比较低，对， 哎，然后基本上在北方可以达到零下20度以下啊， 哦， 这种情况下，就是它一定要达到那个地温， 就是那个温度到了，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太常见了， 我们可能确实没见过。 啊，你一泼，哎，在空中，它从液体一下子变成固体，那种漫天飞花的， 我觉得你小时候一定很开心。 是，那个玩的东西太多了啊！ 对，冰泡泡，你看我也没有体验过 啊，可以体验一下，可以体验。 这个就北京哈，过几天天冷了， 天冷的 零度以下， 就是要比较冷的时候，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嗯嗯。 哎，这边有听友说了，他说冰泡泡就是有意思，居然能固定住，我觉得他是不是玩过？ 应该是吧， 嗯， 应该是， 就是还是肥皂水吹 啊，对，这很简单，其实 就一样， 哎， 就一样，只不过是在零下这个天气下，它会变成冰， 对， 慢慢的， 它和那个泼水成冰是其实一个道理， 嗯， 啊，就是你在那个温度下，它就会 温度足够冷， 从液体变成固体，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对，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 你比如说雪地绘画啊， 雪地绘画 啊，雪地绘画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啊，假如说你是孩子的话，你有比如说其中一种方式， 嗯， 前一阵在抖音非常流行， 嗯， 就是你用脚印儿踩，然后用每个脚印拼成一个小兔子，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在抖音很流行， 嗯， 哎，然后这个让孩子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嘛，用脚印儿踩出脚印儿画， 哦，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就不止可以踩兔子，踩什么都行。 对，就让他发挥想象力嘛， 嗯， 啊，第二种呢就是拿一些色素啊，或者喷壶， 嗯， 啊，或者是一些水笔，好，我们找一块这个 干净 平整平整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让孩子去发挥他的想象力，在上面去画一些东西， 啊， 这是相对也比较简单的，小孩子可以尝试的这样的一些画。 嗯， 那么还有一种更加专业的方式，假如说这个孩子就特别专业，画画很好， 嗯， 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 就高难度了是吧？ 高 难 度，你可以打印一幅这个。在网上也好，或者哪儿打印一幅图案， 嗯， 然后呢，你用脚找一片比较大的空场地，用脚在这个空场地踩出这样的图画， 嗯， 它是一个宏观的那种画， 哦，明白？ 它可能你需要从无人机的视角，从天空中往下看，哎，你像我那个文章里发的那个，有人踩出科比的头像啊，这样的，有人踩出那个航空母舰的样子啊，飞机的样子啊，等等。这都是我们那个国内的人做的， 嗯， 啊，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专业的人，或者说你这孩子真的是比较擅长画画的，通过这种彩的方式， 嗯， 可以让他锻炼一下他这样的从微观角度入手，做出一个宏观化的这样一个能力， 嗯， 啊， 这个孩子也是年纪比较偏大一些的孩子， 这个就是他比较善于绘画的孩子，可以尝试这样比较精细的专业的这么一个。雪中绘画， 嗯，这边我看到宝姐提醒我们了，就说孩子的冬天户外活动和那个运动哈， 嗯， 都切忌太早和太晚， 嗯， 最好就选在上午10点到下午2-3点时间的范围内， 嗯， 这个是幼儿园孩子我看好像都是这样的， 这个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以防冻伤嘛， 嗯， 但实际上这个在北京这个温度，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啊， 嗯， 如果说在东北可能是这样，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 哎，但其实你应该也会研究过，就比如说孩子在室外做这些活动， 嗯， 最好控制在什么样的时间段以内，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嗯， 我个人是不赞成过度保护， 嗯， 哎，就说在这个， 因为现在孩子，我多说一句哈， 啊， 现在孩子好像都很金贵哈， 啊， 有时候爷爷奶奶带下去玩，说， 嗯， 啊，别玩太久啊，咱俩带上来啊， 嗯嗯， 下雪了，外面很冷，这个雪摸一下就手都冻僵了哈， 嗯， 别让他摸超过十分钟啊， 嗯， 摸之前还得戴着手套，戴着手套也不能多待， 嗯， 是这种吧？ 是在北京这种温度，它达不到那种冻伤的情况， 嗯， 哎，如果在东北的话，那个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常有被冻伤的时候。啊，那么在北京这种情况下比较少， 嗯， 啊，如果是在东北那样的极低的温度，那有很多注意的事项，就不止这一项了，那有很多你要防护的措施，啊，你这个要细说就很多了， 很多吗？ 啊，很多了， 简单的，粗粗的说， 比如说你戴的手套要到什么程度？你要戴耳包，专门的耳的保护耳朵的耳包，对吧？ 对， 你像东北这都标配， 嗯， 啊，我们叫耳包啊， 嗯， 然后你这个每天你鞋要烤干， 嗯， 啊，因为你不烤干那个都是湿，脚出汗嘛，都是湿的， 嗯， 第二天一动它里边都很硬， 嗯， 啊，很凉啊， 嗯， 就是这样的事情其实蛮多。然后在户外的话一般不会太长时间啊， 嗯， 除非你是从事的一些体力运动啊，体力活动啊， 嗯， 如果体力活动的话问题不大，因为你在活动开你身体的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你是不会感觉到冷的， 嗯， 啊，如果是比较少的运动的情况下，那可能我们要控制时间啊，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 嗯， 我们进屋去缓一缓啊，然后我们再出来啊，这样类似的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 嗯，对，刚才我们这边一直在聊天的时候，我在看大家留言哈，就有什么冬天大家能想到的游戏， 嗯， 这边特梅普就说了爬犁。 爬犁是就是那种，简易的这么一个正方形板，然后你 我是不是没有童年？ 就是你跪在上面，下面是两个冰刀， 嗯， 你跪在上面用两个手拄着这个那个像那个滑雪的那个 像滑雪一样， 哎，然后在冰上滑， 嗯， 啊，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这个冬天的冰，对，冰上的一个游戏。 哎，这个真挺有意思的 啊！ 好，这边还有堆雪人打雪仗，就不用多说了哈。 对对对， 这边还有听友说自制旱冰车， 这个在北方叫脚滑子，我们叫旱冰车是爬犁，但是有一种就是用戴在双脚上的， 嗯， 类似于这种。 这个还能自己做？ 哎，对，我们小时候都要，就很多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们，因为我们是林区长大的嘛， 嗯， 人就问我说你们上学是不是都滑雪去，就经常有人问这种话，就好像你问内蒙人说你们上学是不是都骑马。 对， 啊，但是我跟 他们从这个蒙古包那个蒙古包只能骑马啊。 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当然不是，但是我们会踩着脚滑子。脚滑子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滑雪板，就是我们滑雪的那个脚那个长板，但是我们是做的简易的短板，就是一个木板， 嗯， 下面放两个8号铁丝，这么固定上，然后呢再用钉子在侧面追，这个钉上之后用绳子和脚把这个板绑在一起，这样我们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经常就在，因为它是在雪中滑的， 嗯， 因为东北的那个时候很多路面那没不像现在，那个时候都很多路面都是雪，所以你在雪中就滑着这个就上学了， 嗯， 比你走要速度快很多。 对，我刚想说是不是很省力啊？ 对，速度。 那你们在冬天其实应该很快乐。 冬天太，因为我们 可以多睡一会儿。我说夏天我们上学可能走20分钟，我们冬天我们可以多睡7分钟。 因为你冬天有5个月至少是冬天，它不像别的地方，只有5个月是冬天。 嗯， 所以你而且我们上冬天上体育课都是冬天的体育项目， 嗯， 啊，所以就是你很多冬天的项目可以去做。 好羡慕，是真的羡慕，就觉得那边的孩子既活得丰富多彩，还心灵手巧，好多东西都得自己做。 就在这方面是比较熟的，但是南方有南方的熟悉的这种东西啊， 嗯， 不一样，啊， 对，我们这边还有看到听友就说这个，放爬犁，挖雪洞，他说两室一厅最好，雪洞里还点上蜡烛。 嗯，对，这个挖雪洞 来自东北的 这个 老乡， 这个在城市你是很难遇到的， 嗯， 因为雪洞挖雪洞的时候你要需要很厚的雪， 嗯， 哎，所以这个一般是在郊区或者是以前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去山里或者去山林里边有那种特别厚的雪的时候，你可以挖雪洞， 嗯， 啊，这个挖的很，因为它挖雪洞实际上在最早它是一种临时的生存方式，避难方式，在以前，因为你外边当刮着大风的时候，你很寒冷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只有像进山的打猎的猎人，可能他就只有在这个背风坡， 嗯， 哎，挖个雪洞钻里边去，风也吹不着，然后雪洞里边的温度又可以，比外面要暖和一些， 嗯， 所以这时候可以让他保持自己的体力。你像我们去攀这个登山的时候，去登雪山，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方法，啊， 所以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一种玩乐，就是带孩子可以去玩乐体验的方式。 他说在里面点蜡烛啊， 可以，都可以， 对 啊， 还可以装饰起来，我感觉他、 啊、你还可以在里去这个做很多东西事情都可以、啊、 他还说在雪上比赛、 嗯、 谁站的时间久不掉下去， 在雪上比赛、 嗯、啊 在冰上比赛， 在冰上比赛是吗？ 倒比较 这个他没有写太清楚哈、 啊啊、 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还玩过、 嗯、 挖个雪坑把同学埋起来、 嗯、 比赛谁待得久然后被老师找家长了罚站一下午、 嗯嗯、是这都可以，但这个要注意安全， 嗯 啊，因为挖得深的话就跟被雪崩埋了一样。 但关键是他自己出不来吗？ 这个看你这个深浅嘛，因为在我们以前如果在林区的话、 嗯、 这个是有很深的，有的是天然有那个地洞， 嗯， 地上有洞，比如说捕猎时候的那个洞， 嗯，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陷进去那个就很危险， 嗯， 那跟那个在城市里还不太一样， 嗯 啊。 我们这边还看到有三木在留言，他说、 嗯、 刚带孩子去了冰雪世界，完了简单的滑雪、 嗯、 雪地转转、 嗯、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啊、 嗯、 说到什么除了堆雪人打雪仗之外、 嗯、 就是滑滑雪， 嗯 啊，还有哥大爷说了，我没看懂，他说冰灯捉迷藏。 冰灯是这样，就是冰灯我们上北方，你肯定你上哈尔滨你要去冰， 我这北方冬天玩游戏、 啊、 我觉得每天玩一个不带重样的起码能玩一个月。 哦，对，肯定没问题。就是冰灯大家非常熟悉， 嗯， 但是呢自己去做冰灯其实很多人没尝试过， 嗯 啊，因为大家觉得可能那些东西很专业啊，你要雕刻呀，你要什么的，其实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冰灯很容易， 嗯 啊，比如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一个气球， 嗯， 哎，装满水，然后呢放在室外，哎，然后让它去上动，慢慢它会从外面开始动嘛， 是 动一动动动动，然后它里边开始慢慢上动，你在它里边没有上动的时候把它那个水倒出来，这样它中间就是个空的、 哦、空心的 空心的，然后这个时候等它 再把这个橡胶的、这个、 冻好了之后把这个气球把它破掉， 嗯， 剩下的就是一个冰晶的一个像烛台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放一个蜡烛一点，哎，非常浪漫的一个夜晚。 对呀，真的。 对对对， 学到了学到了 啊啊，这很简单、 对，但是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弄 啊？你还可以放一些色素也好，你让它更变成彩色的都 OK 的， 彩色的还带一点透明、 啊、对，你还可以放其他很多东西，然后你还可以延展一下，就是我做一个冰挂坠。 可是冰挂坠只能在室外放着、 嗯、 在室内也化了吧？ 它不会那么快， 嗯 啊，它不会那么快。冰挂坠的话呢，就你用什么容器都好，就你不用 实心的， 你不用玻璃的就好了，你就比较浪费玻璃，对吧？啊，你可以用任何那个塑料水瓶啊，都可以。你做出来那个东西，然后你想往里面放什么，你放什么。你放个一段松树的枝叶，哎，你放一个植物的叶子，你放一个金片，放一堆金片，你甚至你放色素也好，放你想放什么放什么。最后出来的，当然你最重要别忘了一个事情，你要放一根绳。啊，因为你不放根绳你没法把它挂起来。 二郎叔，我突然想到这个我自己小时候做过、这个其实南方人也做过，但是确实得要极端天气， 是 就是不能极端天气，就是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好像我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太童年了、你别忘了拿根绳，这个我记得很深。 对，这样冻上了这绳就冻里了， 对，然后你就会拿着绳玩了， 挂起来或者是玩都行。 哎，对、这个好玩、但刚才那个做做冰灯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冰灯你还可以不放蜡烛，你可以放那个灯泡， 对 啊，线啊，灯泡， 嗯， 哎，往上一放都可以。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真的值得下载下来，很多的 tips， 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我觉得接下来还会说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弥补了一下我这个童年的缺失。 嗯， 这边冰灯捉迷藏是什么意思呢？那么 冰灯捉迷藏那得是大型的那个、 嗯、 那些冰灯雕塑冰雕，它会做成一些像屋子一样的，或者像一个连廊一样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在里边玩捉迷藏之类的这样的。 这边还有说自制冰车，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冰爬犁，就是 冰爬犁、 对对对 啊，看来大家都是北方人，还都玩过哈。 这个是最常见的这个大众的项目、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我不知道你玩不玩过， 这 南北方肯定都有，就是抽陀螺啊。 没有， 北方叫抽杆儿。 哎、 啊， 我看到他好像刚才有人留言，好像抽杆儿、好像是有 抽杆儿啊，这个在北方是最受孩子欢迎的一项项目。 这个是只有冬天才能玩是吗？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冰面嘛， 嗯 啊，然后它是一个圆形的对称的一个物体嘛，然后可以把绳缠绕在上面，然后把它让它旋转，在冰上旋转嘛， 嗯， 然后你用鞭子去抽它，一抽它就更加的旋转， 嗯 啊，这样的。然后这个冰杆的材质不同，有木头的，有铜的，有铁的，啊等等。然后你还可以木头上的还可以在上面画一些图案， 嗯、 你抽的时候它那个图案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那种图案的样子就很有意思。 哦，这个确实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在北方就是说，谁能够让这个 嘎抽的好，抽的遇到这些障碍物也不停下来， 嗯， 那就谁就是在冰场上最亮的仔，那就非常的那个引人注目啊。 是是是是，就是抽陀螺对吧？ 对， 嗯，这是东北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比较 对 比较痴迷的游戏。 对，我们那时候都经常自己做这种陀螺啊，但是现在网上其实非常便宜， 陀螺也能自己做。 对，我们小的时候 太心灵手巧了，我就说吧，你们太能耐了。 现在网上就很容易买到， 嗯，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容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木质的吗？你们自己做的？ 木质的，但是那个时候铁的也有，你用车床上能车出来啊，就是也能做，其实啊，自己也能做。 特别想把孩子放到东北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有这种冲动，我觉得要培养他十八般武艺哈。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已经发来图片了，说那个雪地这个兔子这个啊，其实就踩几脚。 对，那个很简单，那个非常 简单。那个就是对你，你告诉我怎么弄了，我可能一下就学会了哈。 对， 但是孩子会得到觉得很大的一个乐趣。 啊，对。 嗯，我这边再看看，还有这边听友就用户1246说，北京可以滑冰。对，在冰上抽陀螺，啊，还有听友一看就是个女生，她说我就对刚才那个吹冰泡泡很感兴趣。冰泡泡大概过两天，等到零下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啊，对，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对， 对，感觉在自制这个雪琥珀很漂亮哈。好吧，我们可以继续在这边留言，在我们的听听 FM 留言，冰雪游戏你能想到哪些？说吃冰溜子。 哦，这个，因为是在北方，南就是北京都很少见。 哦。 在我们那边就是它会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温度降低，然后它就会从房顶它流下来的过程中就凝结成冰了，形成一个很长的像冰的一个 冰柱子是吧， 柱子一样，这就冰溜了。 嗯， 有的时候我们把那冰溜拿下来就用舌头舔啊，或者含在嘴里，就吃冰溜，这是北方孩子的一种体验。 这个好像也听说过， 就是，用嘴去体验事情，除了冰溜的还有别的，比如说你不要用舌头去舔铁的东西。 哦，这个我们知道， 对， 这个南北方都知道。 对对， 在很多的这个什么儿童的什么什么的动画片里面有，这个就很危险。 对，甚至有的时候在温度非常低的时候，你连舔冰都要注意。 对， 都能够粘上。 除非那个冰上面有一层水。 对。 对，不能特别干。这个小时候就不用分南北方哈，就是吃那个冰块，如果太心急，扒了那个纸就吃，确实容易冻着。对，就扯不下来了，无论是你的舌头还是你这个嘴唇皮儿哈。 对对对。 好， 嗯， 其实刚才跟这个，因为一直在关注说我们听听 FM 的大家的留言，其实我知道狼叔今天应该还有很多的游戏没有说。对，就比如雪地足球。 这个就是一个群体型项目了。群体型项目也有不少。雪地足球是 雪地足球和足球有什么区别呢？ 就 在雪上， 就很简单，你想象一下，你在雪地踢足球，第一，它速度会很快，因为它滑，但是有的时候它又会慢，因为它会受到雪， 一脚深一脚浅，对， 就是球的速度慢，人的速度快，因为人会滑，球呢它会受到那个雪的摩擦的阻挡，它速度会慢，所以这个人在这个上面踢球啊，就是很有意思，你有的时候就会摔倒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经常你不怕摔倒， 因为摔倒不疼啊。 不疼，所以你就会敢于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比如说你倒钩，倒钩这种事情，我们在水泥地，我们在草地，其实还蛮疼的，对。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最爱倒钩啊，因为你倒钩一下，根本没有那个不疼。 但是这个对雪的积雪的厚度、深度是。 是没关系， 有要求吧？ 没关系，你不到森林里边踢，你就没关系。那个雪的厚度不至于那个，有的时候往往那个雪越厚的时候更有意思。 对，我想说越厚也有意思，但如果很薄的话，它可能很快就打滑了，就变冰了呀。 对，就是冰上足球也有啊。 这个更容易摔倒吧？这个那是真疼。 但主要是雪地足球，你像哈尔滨每年冬天都有雪地足球联赛，就各大学校会有这样的联赛。然后有专门的发烧友，所以这个实际上在北京在东北是，尤其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普及的运动，这个雪地足球几乎是群体类运动雪地运动中最普及的运动 但其实在雪地，因为大家都不怕摔倒，我看您之前给的这个推送里面，就因为不怕摔倒，所以大家乐此不疲的摔倒， 对，他 反而很放肆， 因为他原来不敢做的动作他现在就可以尽情的去做，然后去练习 这倒是 然后你能踢进球的时候也非常兴奋，然后你去带球的时候带不住，那种感觉很让人就捧腹大笑的那种场面， 就大家在这场面上还有时候还比较滑稽， 很欢乐。我就是每一种体育运动，当你把它放在冰上或者雪上的时候，都会欢乐很多，都会增加很多欢乐。 对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哎呀，其实不只是北方人，可能南方人因为看到雪的机会就更少了。 嗯、 我还是希望就能看到鹅毛大雪。 嗯、 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楼、 嗯， 那是我们第一次从南方来的，因为学校里面有一半可能南方，一半北方。 嗯、 然后第一次我们大一第一次看到下雪的时候， 嗯， 就整栋楼会发出哇的那个声音，你能想象吗？ 我能想象。 你经历过吗？ 因为那个时候你南方人是看雪，我们北方人是看南方人。 哦、 对看你们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们就是那栋楼不时的就说声哇哇的喊着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么大的雪、 嗯嗯、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这个雪哇下一整夜、 嗯、 又浪漫然后又新鲜好刺激就是一出门咔咔踩雪、 嗯、 那个在上海你是永远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快乐 是 而那个雪超级白、 嗯 对那个真的是能让别人就是睡不着觉兴奋的一大早就起来、 嗯、 我们平时说要练声早上我们就起不来但如果是下大雪鹅毛大雪 都、 啊、大家都起得可早了、嗯、 对 对, 对但是你没有体验过那种感觉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 嗯、 我发现门推不开了啊、 哦，那是不是在很多、包括这个牧区啊什么的，会容易遇到这样的就是雪太厚了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那个雪就把门完全给掩了给埋上了就那样因为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房子都是叫地窖子那个房子窗户可能都到地面那么高就那个窗、 嗯、 那个房子很矮的、 嗯、 可能有一半都在地下 嗯 这个时候要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门就被堵上了你就出不去 嗯 啊那个时候你可能会 也很崩溃 叫人让别人在外面帮你敞开雪 对对有邻居来帮忙了哈、 嗯、 对对对、 嗯、 其实这个对生活还是造成不便的、 嗯、 就不要那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前提下 现在很少见了 对城市里也很少见 对对对 但如果能看到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下来、 嗯、 然后我们可以在雪地里撒泼打滚其实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 对、 嗯、 好吧我们听一首歌的时间然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狼叔一起聊一聊在冰雪游戏当中你可能能想到哪一些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范晓萱的《雪人》 忘了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忘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 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身材热辣只是表象，如何定义辣妈？让我来告诉你。辣妈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依然精彩，他们是时尚健康的生活家。辣妈是一种人生态度，婚姻事业两不误，他们是人生巅峰的冒险家。辣妈是一种快乐心情，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们是热爱生命的艺术家。辣妈是一种养娃理念，放飞美丽洒脱干练，他们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周一周三晚八点，你好辣妈，诚邀所有已经或准备成为辣妈的女生，和我们一起创造热辣精彩的都市女性新风尚。欢迎男生旁听哦。 北京时间20:31:33，欢迎回来，你好辣妈，我是千纯，坐我对面的是老朋友狼叔，欢迎狼叔。 大家好，我是狼叔。 嗯，刚才就像宣传片听到的一样哈，所有的男生女生已经做妈妈的和即将做妈妈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就是刚才狼叔说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回到了童年的感觉，虽然我童年缺失了这些部分但是想到这些有意思的游戏觉得充满了乐趣。如果我缺失了，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缺失这一部分， 和你孩子一起来重拾那段童年。 没错没错。刚才我们说到很多的游戏，什么吹冰泡泡吧，什么女孩子比较感兴趣，还有在雪上踢足球。这边我有看到听友在我们的听 DFM 聊天室留言说，哎，大家住过雪房子吗？ 这个我们一般叫雪屋啊， 雪屋。 对，这个在北京也能做啊，我们到郊外去，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有大雪的话，我们可以做，可以做。而且 做多大？ 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设计吧，这个它是一个相对要难度大一点的事情。那么它需要首先你要学会怎么做雪砖啊，雪砖。这个呢， 这是一块一块砖真的搭起来的， 它是垒起来的。 我天 啊！所以它首先你要学会怎么做雪砖，其次你要有一个设计，就是我这个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搭。哎，这个你先设计好之后，按照这个样子去堆啊。雪砖的话现在其实很容易了，因为现在网上有专门 模具 做雪砖。 那以前呢？ 以前是没有的，你需要自己做。 你们怎么做 啊？你比如说我们用纸壳，或者是用这个木头的，你 就是你们自己做一个模具，相当于。 对对对，然后你把这个砖啊，先做好，然后呢，给它用一些方法，然后让它能够先凝固一下啊，凝固一下。这个有很多种方法，你比如说像。我们有用这个米汤的，也有用这个水和冰的这样的混合的啊，就是你让它就是能够凝固一起来，而且它是你要找那种不同的雪，就是北方的雪，实际上就是北京的雪，它的粘性不是太好。你如果是北方的话，它那个雪的那个水分多一点，它的那个粘性啊。就好一点啊，它能更容易去形成那个雪块。 哦，所以刚才你说要放一些米汤什么之类的 啊，就 让它能凝固下来，粘起来。 就是、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啊，就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当它这个雪砖一块一块的我现在网上应该都有这样的材料哈，就可以让它凝固材料也有哈。这样的话凝固完了之后呢，你按照你设计的形态啊，然后去把它搭起来啊，就像我们搭房子一样，这种错开的那种方式，哎，像砖搭砖块一样，哎，一点点把它搭起来，然后甚至你搭完之后，你还可以在房子的外面，可以去做一些别的装饰，比如说你可以铺上一些布也好，或者是麻绳也好，或者是草席也好。或者是直接在上面进行一些绘画、一些装饰也好啊，等等，很这个就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吧。然后你搭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去钻到这个里边去睡觉，然后甚至 就看你搭多大哈。 对，甚至你还可以拿一个投影在里边放投影，在这个雪幕上放投影看啊，然后拿着一个毛毯来一杯热咖啡或者是奶茶，坐在那儿 雪屋里看着 看着自己搭的房子是吧， 看着冰雪奇缘然后的电影，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这个应该要花很久吧，我觉得这个和搭什么，就是我们常常会在什么儿童游戏乐园会看到些搭积木什么的、 嗯、 就类似，只不过那一块一块的砖是你自己在做的，多一道工序，然后你搭一个房子出来。 对，这个可能要一天的时间吧，可能像大半天的时间、 嗯、对 来去干这个事， 而且需要真的通力合作，一个人干到天荒地老、 最好是多个人啊。 嗯，这边我看到听友好像叫奥维契金，他说我爱打冰球。 嗯， 这个就是成年人， 这个对，就是运动性的项目了、 嗯、 这个运动性项目很多了、 嗯、 冰球啊，滑雪呀、啊、这个冰速滑呀、啊 嗯、 我们小的时候体育课都要上速滑课、嗯、啊，我们要，而且还有比赛，我们冬季运动项目就是、啊、 我的嘴巴张成 O 字形 对，我们哈尔滨就是黑龙江的基本上小孩都会滑冰。 哇， 因为他冬天上那个， 我们这边别说滑冰，我们这边滑旱冰都不会、 啊、对，因为他冬天上的那个体育课就是有这些项目嘛，速滑。 你们小时候体育课得多受欢迎？ 很多种，不止速滑，还有这个那什么雪地足球， 嗯， 还有我们简易的那种雪球，打雪球，啊，然后有打冰球。冰球的话相对难一点， 嗯、 因为它需要冰的场地比较大一点， 嗯 啊，很多项目。 哦，这边还看到3木1840说冬天可以带孩子玩哪些？他说前两天啊去园林博物馆，带孩子体验了一下冰上行走，然后呢捡了几块冰放在太阳底下，会出现五彩斑斓的色彩。 嗯， 带孩子一起观察，玩得很嗨。 观察类也是一个大项。 观察类 的话，我们刚才讲，其实那个泡泡也是一种观，你可以做一种观察类的东西， 嗯、 因为它那个上面有不同的图案啊。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把积雪，拿回到家中，它不就会融化了吗？ 嗯， 因为积雪中可能会带一些微生物，啊，或者一些杂质，然后我们如果家里有条件，现在很多家里都有那种显微镜， 嗯， 就那种儿童用显微镜都有， 嗯、 你可以观察一下那这种雪水里边所存在的一些微生物， 嗯、 或者是杂质，你也可以观察一下冰水里边存在的微生物和杂质， 嗯、 啊，这是做一些观察类的一些项目。 嗯，对，嗯、这边还有听友刚才叫战神之神说了，说记得去年北京的第一场冬雪中雪级别吧，赶上周五晚上下，孩子就在外边玩了，然后那这个故宫的周六门票很快就抢没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下雪天周六家长正好可以放假，应该带孩子去公园玩玩雪， 嗯， 就确实得赶点儿。 对， 就是想到了明天就下雪 啊、 提前知道了，我们就 对北京因为化得太快了， 是， 对， 嗯 啊，然后 大家都会盯着说，哎，故宫第一场雪，然后 是 有积雪、 啊、 门票一下卖没了。 对，那个我都尝试过很多次都没有抢到票， 这很难。 对，因为一到下雪天你就去，我当然我去到过啊、 嗯、 一到下雪天里面你就会发现故宫里面到处都是皇帝皇后然后嫔妃 把衣服都穿上 对， 就在那儿拍照 对 吧， 都是这样的， 哎，挺有意思的哈、 啊、 对，挺难得的，但是我就一辈子穿这么一次，然后去玩一玩，其实就挺还有挺就留一下一张这个照片的纪念，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挺有纪念意义的、 嗯、 这边谁问流年听千里说，叫孩子室外一定不能舔栏杆舔扶手、 嗯、 对，这个很多刚才说的哈， 对对， 就很容易受伤， 嗯 嗯 嗯， 还有0800说，小时候找几块木板钉吧再在底下绷上两根粗铁丝，小冰车就做好了，然后拿着家里的火通条往冰车上一盘腿儿，在胡同里的小水沟里就开滑了。 对，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冰爬类 嗯、 啊、对， 好、 嗯、 还这边看到有听友就说雪房子， 嗯， 做雪房子，还在雪房子里面吃火锅 也可以啊，时间短可以啊、 对， 嗯， 还有听友就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吧，就是说周六日可以带孩子去哪里、 嗯、 比如说去这个陶然亭，嗯，还有哦，还有用户7373说，打雪仗、堆雪人之外，还可以滚雪球。 嗯，对，这都比较常见的。就是我希望今天我来的意义就在于，我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能够亲子玩起来的、互动的，甚至能够动手的，甚至能够锻炼孩子一些能力的， 动手啊、观察呀、 这样的一些游戏，它可能更好的选择。 来。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刚才我们说公园对吧， 嗯， 公园一旦下雪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游戏呢，就是雪地寻宝啊，雪地寻宝，这个需要设计一下，需要我们家长，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宝埋下， 哎，我们家长需要设计一下，我们埋个几个地方，比如说三四个地方，然后呢、 嗯、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定的线索的，比如说在一个松树下， 松树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孩子一些线索，每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用谜语的形式，比如说这个谜语就是关于谜底就是个松树， 嗯， 哎，然后就这样的有几个谜语，让孩子既猜谜做这种逻辑推理的时候，然后又去寻找，寻找之后呢又去挖，然后在这个之后又挖到之后又有一种挖盲盒的这种乐趣在里边，甚至几个孩子可以比拼一下速度，看谁能更快的去找到线索，然后去猜到线索，然后去把它挖出来，寻宝挖出来。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他也挺爱玩的， 挖出来那瞬间就感觉好像自己得到了奖励一样。 对，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他会有一些，我们会设计这样一些关卡，实际上对他，因为他锻炼他的思考能力、逻辑能力啊，一些这些方面其实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来设置一些关卡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大人要多做一些准备，要做一些设计了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前提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人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我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我要倾注我的热情和爱，然后我去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是说我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好，你去玩吧， 一撒手， 哎，我在这看着你啊、哎，这个就不是我今天所倡导的事情。啊、 是， 对， 刚才说到这个雪地寻宝， 嗯、 还有一个雪地拔河，听起来很简单。 嗯，但是这个玩起来这个欢乐真的是非常因为 怎么样玩出花来， 这个很显然就是你只要一想象，就是在当你在冰面上去拔河或者雪地上拔河的时候、 嗯、 你就很容易就摔倒嘛、 啊、 摔倒之后那个场面就是非常的欢乐呀、哎、然后你就连滚带爬的起来呀、啊 嗯、 等等，这样的互相的拉锯啊，然后它是比你旱地拔河肯定要是有多了很多的乐趣啊、 嗯！ 当然，这种群体项目有很多，还有比如说这个我们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撕名牌，对吧？ 嗯， 这个撕名牌这种游戏，是综艺节目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它特别适合在雪地玩， 为什么？ 因为雪地你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嗯、 啊，然后又不怕摔， 嗯， 哎，然后又可以很多个孩子，甚至你可以跟家长也都一起来玩这样的啊，几个多个孩子和几个家长去撕名牌这样。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肢体的一些互动， 嗯 啊，然后孩子是非常兴奋的玩起这种游戏， 对 啊，因为在家里实际上就孩子最愿意和哥哥弟弟或者是爸爸打闹啊，这种撕拉撕扯呀、啊、什么的， 对，男孩 像 打打闹闹， 对，但女孩可能就差一些，这个比较 皮一点的女孩、 哎、比较适合男孩，对对对 对， 哎，然后在雪地撕名牌就玩得非常兴奋。 这个就需要组织几个家庭，包括刚才说到什么拔河什么之类的， 对，这是一个 寻宝 群体性的，哎， 对，几个家长其实应该在某一个周六日之前我们商量一下、 啊、 然后我们一起设计一下， 对 对, 对, 对，然后通力协作把这个东西给设计好了、 啊、 孩子们就可以放开玩， 是 对, 对、啊、 这个孩子应该会很开心， 对，这个很开心， 这个是真正的有效陪伴， 对对对， 嗯，对，而且可以倾注一些教育在里面， 对 对，包括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寻宝，我可能可以把它设计得很难， 嗯， 那孩子在这里面可能就挫折教育就有了，我怎么老师我找不，那我不找了，我是放弃还是我接着找， 他如果有比赛的话他可能就会哎去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嗯， 对 对, 对， 好，这边还有其实除了刚才说的吹泡泡，还有一个踩在地上踩一个什么图案出来，说还有一个创意画、嗯，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雪地的这个创意画，你可以、 啊、 你可以用脚踩，你也可以去拿一些色素喷壶去、 嗯、 去把它喷去画都可以， 嗯， 就发挥它的创造力嘛、 嗯、 甚至还有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种游戏像北方叫摔大字啊，摔大字就是你直接摔在那儿，你摔出的那个雪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你在这个形状基础上发挥自己创造力去把它画出一个东西来， 嗯 啊，这个就跟那个我们夏天有一个用水洒在地面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图案，随机的图案之后，然后你按照这个图案比如说你拍下来之后回家跟孩子发挥自己想象力，各自画出来，按照图案的基础画出一些图案一些东西来、 嗯、 小动物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嗯 啊，都是一个道理，一个逻辑，都是这样玩啊。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就是关于在冰雪天气，我们能想到什么样的一些游戏。 嗯， 您刚才说到的很好，就是其实是，比如说我把你带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把你放下了， 嗯、 然后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就很多现在其实都是这样的，就尤其我们现在，刚才有朋友说要推荐公园嘛、 嗯， 现在公园都有各种各样的冰场。对吧，全都开放了， 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滑雪圈啊， 对、嗯、 什么这各种各样的那个已经成型的那种玩乐的项目，对吧、 嗯、 是你到那儿其实孩子可以玩，也可以玩得很高兴， 嗯，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缺少亲子互动， 嗯， 缺少动手的能力的培养， 啊，缺少一种动脑思考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锻炼。所以这个我更倾向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之外，这个当然也可以去，但在这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啊，而且我更倾向于亲子之间去共同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对刚才您说的那个雪地撕名牌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确实没玩过，因为我们在其实比如说在雪上就撕名牌这个，我们可能只是在电视上看，我们自己大人之间是不会玩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投入进去的话，可能就挺开心。 对， 如果在雪地上的话，说不定大人和孩子一起玩，效果加倍。 啊，对，那个是真的。因为我跟孩子都玩过，然后这个，孩子就比如说两个孩子对我一个人，然后他们就非常兴奋，想要把我给那个 给摁倒 放倒，然后啊，因为平时他们很害怕我， 逮着机会了 啊，然后他们很兴奋。 对，有一种在雪地上撒野的感觉哈。 对对对。 这里是你好辣妈，在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同。部直播当中，我们先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在冰雪天气你能想到哪些游戏。 想撒点血，耶耶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快让我再学你想撒。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不知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刺激，哦，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让我笑。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耶耶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这首歌真是放到大家心坎里去了哈、啊。 说这个歌找的好，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歌，是来自雪孩子。哎，雪孩子，你听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一定很喜欢下雪天，要不然就在下雪天出生的哈。嗯，这边还有听友在留言说，冬天可以想到哪些的户外运动？说哪位在东北的厚冰面上开过越野车漂移，肯定很过瘾。但我想想也觉得有点危险吧。 嗯，这个在东北是一个还挺常见的项目， 是吗？ 有些玩越野的是冬天肯定要玩这个的。然后我们作为小孩子来讲，我们小的时候是要骑自行车在上面去飙车，在冰面上飙车， 在冰面上也很容易摔倒。哎， 对，因为它很容易摔倒，所以当在冰面上你去比赛谁骑得快的时候，那个是很有意思的。 冬天得穿厚一点，我总觉得，包裹严实一点，掉下来不怕冻。 然后这个，尤其你冰面上，你一刹车，那个车它会不，它前车轮刹住了之后，它后车轮会漂移。 对， 不论你是汽车也好，是自行车也好，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嗯， 而漂移的那个过程中，你的肾上腺激素会蹭啊就上来，就非常的刺激，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其实作为男孩子是经常玩的啊， 仅限男孩子，我觉得。 北京其实也有这样的，但是北京现在这个冰上自行车的项目，有些公园就有。 嗯， 它的冰上自行车的项目把那个自行车后边两边固定住了，啊，它是可以平衡，就是它不会倒，那个自行车是不会倒的。两边支上了，所以他那个骑的是你只是感觉到滑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感觉不到那种在冰上撒欢的那种飙车啊，甚至是这种、后车轮飞起的那种盘旋在旋转的 那 种。 那其实挺没劲，听上就觉得乐趣减半。 其实对于没尝试过的人 是， 他肯定还是挺感兴趣的。 没错，没错， 啊，对， 这边有东北的孩子就说了哈，说这个我们小时候干过，把这个雪球扔讲台。棚顶上，老师讲着讲着呢，就雪化了呀，开始滴水，然后滴老师脑袋上，老师一抬头疯了，说问谁都不承认，全班男生就拉出去罚站啊，这肯定是男生干的。 这种事情还蛮多的， 是吗？ 比如说，弄了很多雪，然后放在一个同学的书桌堂里，啊，然后他不知道他把书桌堂里面放了东西之后，全都被水给泡了， 就是，对，泡了， 啊，对。 那这种就是 恶作剧， 对，可能你们队会玩，我们这边可能因为雪下的比较小嘛，我们就是小冰球，可能弄一两个。因为下课时间很短，就十分钟，弄一个小球回来，然后偷偷的拿进来，放在谁那个后背，从脖子上灌下去，就这种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 其实我们就是下雪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和孩子这样玩，就是我们不在室外去堆雪人什么的，我们把雪拿到室内来，拿到室内来，然后我们找一个这个工作台，然后把雪放在可以。做一些雪的一些造型，可能它会过一段时间会化，但是它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足够你去做一些事情了。你会，会用各种各样的工具都比较方便，然后在屋里边你也可以做一些，一些利用其他东西做一些新的一些，不是只是雪人的这种东西，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就哪怕做个雪人，我觉得孩子都会很高兴。 对， 第一雪不是那么常见的，第二就是爸爸妈妈在。清新的在陪你这个，因为我刚才还在跟这个谁说，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有这样的意愿，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80%的爸爸妈妈都会这么想哈，就觉得我有意愿，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个，实在没有这个精力。 所以核心还是这个，你要舍得去时间和精力去陪孩子。 对，就是我们都知道哈，没有行不行，只有愿不愿意。 对对， 但是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就是压力工作很大呀很忙啊，然后你就可以就刚才说的，我就把雪拿到屋子里来，你玩它化也得有点时间，但是又不会占据你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哪怕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孩子就能感觉到，哦，这一刻我爸我妈是放下手机，然后放掉工作，然后全身心的陪我的。 是的， 对，就是那个行为本身就充满着善意，会让孩子很难忘。 是的， 对， 嗯， 您刚才说到在冰上那个骑自行车，还有什么我们觉得说就提高一点难度，比如说大孩子和家长可以玩的， 那就非常野的项目，专业的项目也有一些哈，比如说这个攀冰，对，那个因为像北京这个在郊外就有很多山上都有这样的，就是你夏天的时候那是个瀑布嘛，冬天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大的冰挂嘛， 对， 哎，然后你现在就有些人去专门去从事这样的运动，就攀冰这样运动啊，那个有高有低，难度大小都不一样， 就像攀岩那种是吧，往上爬， 哎，但是你爬的时候你 那个脚上要穿那种带钉的那种攀冰的专用的鞋， 嗯， 哎，然后这个上面可能有绳子保护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往上这么一点点这么去爬， 嗯， 啊，这个是应该算属于极限运动了， 对， 啊， 这个 专业性的 竞技， 但是也有孩子参加的，他有北京有这样的组织孩子去做这样的专门的活动， 嗯， 啊，对，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子去从事这个事情啊。 哎，我想问，如果说是小孩他去玩，有年龄的这个门槛吗？比如说六岁以上的，或者八岁以上的， 嗯，攀冰吗？ 对，攀 冰。攀 冰 这个不行，这个八岁以下都太小了， 都太小了，就还是确实还是得有点 怎么也得十岁以上， 嗯， 对对，这个因为他你需要对你的力量啊， 嗯， 平衡性啊各方面， 这个需要训练吗？还是说拉过去就能玩？ 不得先需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训练 啊， 然后教你一些基本的动作方法啊，还有是安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明白？ 对啊， 就不是， 这个， 就不是纯玩儿 啊。对，这个就相对难度高一点了。 对， 对对， 因为我刚才有看到听友就说了，这个，对南方孩子来说，其实什么都想体验。 嗯， 说的不就是我吗？就我今儿做节目做到现在，我确实觉得哇，好像自己缺失太多了。嗯， 这个身处不同的地方嘛，这个不一样。 嗯 啊。 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 还有比如说在这个北京也能做啊，我们在野外户外有的地方的河流， 嗯， 啊，这个我们可以做这个冬捕啊， 嗯， 冬捕啊，当然这冬捕就是捕鱼的捕哈，啊，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少，但是在东北可能这样的地方比较多啊。那么冬捕实际上它就是你如果是在北方的话一般是这样做，就是我们找一个冰面，然后拿一个敲不行，你敲容易把那个冰整体敲碎了啊。然后一般来说，当然你敲也很难敲碎，如果它冻得够厚的话， 对， 你敲也很难敲碎。一般来说，我们是用那个钻头， 嗯， 哎，钻个眼儿下去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眼儿先钻个眼儿，然后再把这个洞呢扩大一点， 嗯， 扩大一点呢，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冬捕的那个绳啊就扔下去，包括鱼饵啊， 嗯， 或者是那个。那个丝网，那个渔网啊， 嗯， 渔网里边放上饵，然后扔下去， 嗯， 但是这个要过一段时间，可能你要一天， 哎， 一天之后啊， 要有耐心， 对，要有耐心。所以有的冬捕去的，实际上他是带着帐篷去的， 啊， 他是带着帐篷，然后就在那个围着那个眼儿，他在那儿搭一个帐篷， 啊， 然后 还得保暖啊，问题是， 不是你也不用在那儿，就是有的人会这样做，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找一个适合搭帐篷的地方， 嗯， 然后搭个帐篷。然后第二天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成果，对， 哦，就不是要一直盯着那种感觉 啊，不需要一直盯着， 嗯， 啊，就实际上你就是放网和鱼饵，然后它就很多鱼可能就钻到里面去，这个是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啊，对，因为 感觉乐趣少一点， 它就好像钓鱼一样，有的人就不 瞬间的乐，对， 有人不喜欢，因为觉得长时间不动啊， 静态的 不，但有的人就特别兴奋，那因为你捕到鱼那一刻实际上是很兴奋的， 就对，就是所有的时间就是为了那一刻那一刹那， 对， 但是如果说拎上来又没有东西的话， 那就比较失 落， 对，那比较失落 啊， 这就好比篮球和足球的区别，足球你要憋很长时间进一个球，所以每进一个球你很兴奋。 篮球不停的投，不停的， 这就不一样。 兴奋点可能在于37秒我投3个，那可能很兴奋。 对， 对。 所以这种它也是比较专业的，因为你怎么样，你首先你要看环境， 嗯， 你要判断这个地方鱼多不多啊，可没可能有什么样的鱼，有什么大小的鱼，这个你要有时间长了会有经验，你会做一个判断，你才在这个地方去挖洞啊， 就是， 去扎营啊什么的。这种 就是春夏季节我都得去那儿，我先提前探一探。 他就是有这么发烧的爱好者，他就是很有这种专业的一些感觉。 我提前做好功课， 对， 我先瞄上了哈，好，半年后我们见。 对，但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其实可以参加一些这样的研学游学活动， 嗯， 啊，北京有这样组织这样的活动的啊，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冬上的冰捕，人家就是整个给你带你去体验这个，这都有。 狼叔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狼叔真的太专业了。 嗯， 这个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肯定想知道，说我们平时怎么样去 follow 狼叔。 嗯， 在节目最后，您跟我们讲讲怎么才能找到您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您非常感兴趣。 就微信公众号来关注狼叔就可以。啊， 微信公众号狼叔。 对对对。 单耳旁那个狼， 新郎的狼， 新郎的狼， 对，哎， 嗯， 叔， 叔叔的叔， 叔叔的叔， 微信公众号 ， 对，搜索狼叔就可以了， 对的， 对，我已经 follow 你了哈， 谢谢， 也希望狼叔可以常来。 啊， 其实狼叔在育儿方面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嗯， 有很多很多想法， 嗯， 很多很多的总结哈，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关注到我们这个你好辣妈这个节目， 嗯， 包括下期会讲到这个辣妈的健身，下期可能会讲到怎么样带孩子出去玩，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带孩子出去玩很累， 嗯， 怎么样才能不累，再 下期可能会讲，哎，孩子的睡眠问题，对很多妈妈来说，可能确实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听这个节目不亏哈， 很实用的频道， 入股不亏。对，你好，辣妈，我是千纯，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以及听听 FM 同步直播的这一档节目，今天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跟狼叔说一声再见，拜拜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